为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，俄罗斯、印度尼西亚、印度、秘鲁和南非分别举行了朝鲜图书、图片、邮票及美术展。展厅里展出了反映伟大的金日成同志、金正恩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不朽业绩的照片，还展出了白驼山卓绝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，介绍朝鲜在党的领导下乘胜前进的图书、图片和邮票，以及反映朝鲜人民智慧和才能的美术作品，由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。